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10:09啊，嚟到星期一晚嘅敏感时刻，敏大人好， 喂 Kitty 好， 系喺直播室有敏大人同 Kitty 啦，电话旁边就莫莉， 嗨， 喂，近排咧我即系我哋都仲系好乖啦，系嘛，即系多数喺屋企啦，咁就即系好难免咧唔会即系碌下呢个 Facebook 啊或者 IG 噶嘛，咁咧有几样嘢系洗版嘅， 系， 咁我知你觉得我想讲嗰样嘢，但我唔系讲嗰样嘢， 我哋已经准备好讨论， 你有准备噶啦嘛？系咪 ？Girls Power 咁样啊嘛，系咪？但系其实我系想讲咧，即系有一批人放闪啦，咁我又觉得放闪几好睇喎。咁佢有个一两个系列嘅，一个就系、是即系你见到女朋友同男朋友嘅关系好，嗰、那个系一个 challenge 嚟嘅，一个挑战，就系沟你男朋友打紧机嘅时候，你就咁样笠住条毛巾行出去，然后你跌咗条毛巾或者掉条毛巾俾佢，然后你睇下个男朋友嘅反应。 啊！呢条片我有睇啊， 有几条片噶。阿莫，你有冇睇过？ 我冇睇，我净系知搵个枕头咧，戴住条腰带。 嗰个叫嗰个 pillow challenge 嘛，嗰个嗰个系枕头挑战嘛。但我而家讲嗰个咧就系。你可以睇到你嘅男朋友嘅天然嘅反應啦， 係啦，即係佢 打 機緊要啲， 打機緊要啲啦， 定係你裸體緊要啲咧？ 咁大部分咧，我見到咧，即係我諗我都睇咗幾廿條嘅，即係唔係幾廿條片，即係幾廿個情況嚇。咁我就係見過有，即係應該話大部分嘅男仔都一見到個女仔，即係女朋友啦嚇。即係赤裸相見嘅時候咧，佢哋都係擘大隻眼，哇 ，yes！ 咁然後即刻掉低嗰個，我都唔知個而家啲機係咩 遙控啦， 所以遙控啦，角色啦嚇，角色嘅遙控啦，咁然後就好開心嘅。但我都見到有一個咧，叫個女朋友走啊走，走時即係拍開走先啦嗰啲咁樣。 我自己睇咧，其實我有少少出乎意料之外嘅，即係我睇個標題就話當你打緊機嘅時候，女朋友唔著衫衝出嚟，你有咩反應呢？其實我估咧，我以為係起碼有一半人咧係好似嗰個頭先問大人講， 走啊 走啊，唔好搞我，你做咩啊？發神經啊咁樣，我又估唔到原來咁多人係即係咁 sweet 嘅喎，即係即刻諗住 baby you're so hot 咁， 即係如果失敗咗嗰啲唔敢擺上嚟做個 compilation， 哦又有可能係， 即係我哋已經。散咗啊， 嬲得滞系嘛？ 已经散咗啊！咁我想问你哋够唔够胆咁样做呢个 challenge 咧？ 我谂我唔够胆啊，因为我不嬲身材又唔系好，系入面着住咗啲嘢，只系少布啲嘅。 睇唔到噶，因为即系裸体嗰个 hold 住个机，拍佢男朋友嘅啫，睇唔到啫。有啲人会拍下自己只脚啊，行路嗰个情况咁样噶嘛。 唔系，我知我意思即系话，我系唔会够胆做呢一件事喺个男朋友面前咁做，因为我会觉得个男朋友就系头先你哋所讲嘅，就系少数个就喂你着翻件衫 啦，行开啦咁， 你行开啦咁样，或者可能佢会掉手掣，掉手掣系咩？嬲到掉手掣。你可唔可以减个肥先好过嚟见我啊？ Kitty 会唔会咧？ 会唔会啊？ 会唔会有呢个情趣咧？ 我觉得都可以嘅，但系我惊佢嘅反应同我预期有啲出入咯。 即系觉得系点啊？ 如果佢冇太热情嘅话咧，好惊我真系嬲。因为我见到嗰啲片咧，真系哇，佢哋系。真係好開心同埋好 shock 咁樣，嚇點解嘅咁樣，即係有少少微笑咁樣，跟住就衝埋去噶嘛。 即係嗰啲叫美好噶啦嘛，就成功放閃噶嘛。 係啊，嗰啲係都 sweet 嘅。咁但係如果萬一你男朋友嗰下唔係 in that mood， 或者佢真係打緊嗰鋪好緊要嘅，係啦，要打埋先可以 safe 嘅咧，咁你就會唔開心。 咁你要 check 佢打到邊度你先可以。 係啦， 咁樣真人亮相啊， 同埋我覺得呢個挑戰其實係做緊好多唔同嘅挑，即係 對女仔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首先第一，你要覺得自己極即係自己重要啲定係個遊戲機重要啲啦，已經係一個挑戰啦。 嗯、 第二樣嘢就係其實自信心嘅崩壞嘅一個挑戰嚟嘅。如果你嘅男朋友真係唔揀你嘅時候咧，我諗你會對自己失去自信。 咁可能你會話、啊、可能佢平時都係見得我太多啦咁啊。 我真係好少人咁諗到事。 嗱，咁啊，除咗呢一個咧，係即係我常見啦，但未算洗版啦。咁我諗我哋三即係三姊妹咧，都會俾一單咧，即係點講咧？呢一個明星同埋網紅嘅新聞洗版啦。咁但我會相信咧，佢即係因為呢一單新聞，我諗大家都知係即係講乜嘢啦。我唔係幾好意思講個名嘅，因為通常揾大家唔講呢啲噶嘛。但係自從咧講咗 Johnny Depp 同埋 Amber 之後咧， 就停唔到啦。 我覺得我哋騙咗咧Made in Hong Kong 啦，講多咗呢個 Entertainment News 啊。因為實在嗰個人性好 interesting 嘛。但我會覺得可能會好快會有另外一種挑戰啊，就係查你男朋友手機嘅挑戰啊！不如聽首歌翻嚟再講，好長啊！嗱，阿波你即刻演啊，演衝口而出啊！ 除了會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你必可受离谱。世道，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撑着使你心安。漂亮的天真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震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到尽浪，尽是补丁心慌。 听过有 Dear Jane 银河修理员。 咁啊，头先咧就系讲咗我近排睇嘅一个放闪嘅挑战啦，就系喺你男朋友或者老公啊打紧机嘅时候啊，你同佢即系肉搏相见啊，睇佢咩反应啊，即系见到好多人好幸福嘅。咦，但系咪真系幸福呢？因为其实嗰啲即系等于你拎碟鸡髀出嚟，一食色性也嚟 嘅。哦，咁起码有反应先啦，有反应都几好噶啦，已 经。起码佢眼尾麻睄下你先啊， 起码都吸引先啦。 好啊，咁另外一个洗版嘅咧，就系、是嗯、即系点碌都系会洗嘅。 系， 佢枕住都仲系有嘅。我谂呢几日 都有啲更新啦。 系啊，都系有啲更 新。太多花生啦，今日又话有佢哋之前啲对话传出嗰啲嘛。系啊，好 sweet 噶喎！之前系啊， 系咩？点解我冇睇呢个嘅？ 系啊，系啊，跟住传出咗话，有佢同阿周小姐之前佢哋情侣间嘅时候嗰啲嘅对话，又会话你食饭未啊？即系嗰啲嚟噶。哦， 咁都正常嘅，你拍咗拖九年，唔通冇咩一句？ 同埋佢会教佢一啲人生嘅嘢噶，即系譬如佢话出去嗰啲party 啊嗰啲咧，就话我会建议你就唔好啦，因为你唔系好识讲嘢啊，即系嗰啲咧。系啊，即系佢都即系除咗系你 feel 到佢真系系对佢系好噶，所有嘢都系咯。 做咩？你好同情佢而家？佢讲到呢一度，其实佢几好的。 喂，但系我哋可唔可以懒系？其实人都知啊，但系我叫懒系匿名讲讲件事件啦，即系大概就有一个即系天王巨星啦吓。咁佢之前都有啲绯闻嘅，但系就冇乜承认，即系冇一个正宫啊证人咁样嘅。咁但系佢九年前咧同一个咧，即系对岸啊嘅网红啦，佢系承认咗佢啦，咁样去sweet 啦。咁但系最近就话传分手，咁嗰个网红咧就系点讲啊，分咗手一。即大概一個月到啦，佢話佢唔想喺疫情時候咧佔用大家嘅公共空間，咁然後就發咗一個毀滅性分手書， 呢個嘅宣言我都 第一次聽啊，咁跟住就入邊咧就係佢真係好犀利嘅，我覺得佢哋即係佢嗰個。即係我自問作為作家咧，都寫唔到咧佢呢啲咧，即係咁有點講啊，咁有骨啊！ 我覺得好言簡意賅，即係幾句已經你知道發生曬啲咩事㗎啦。係 啦，但係即係嗱，首先就多謝對方啦，總之分咗手啊咁樣啦，多謝對方啊。係咁，但係都講到對方咧，就係同其他嘅即係女士咧有啲不正常嘅男女關係啦，甚至有啲集體運動啊， 多人運動啦， 叫多人運動啊，係嘛？ 係啊。 但係咧，我即係我覺得前面嗰啲都叫可能好。很多女仔即係俾人呃咗九年嘅時候咧，佢都會有啲控訴嘅。但係佢後面嗰個，我覺得先有啲得體嘅，即係叫各位姊妹咧，係你哋千祈唔好妄想去改變一個人，因為佢嘅渣咧係天生嘅。即係呢啲我真係講到口臭咧，都唔會有人信嘅。但係即係因為佢嗰個身份咧，即係你講話一個點樣去說服人。嘅能力咧有幾種噶嘛？有個 logos、efforts 同 pathos 啊嘛，又講 logos 係你嘅邏輯啦。其實好多人都有個邏輯噶嘛，但係咧佢未必有咁嘅感情啦，即係或者佢個點講啊？佢嘅感情同埋佢嘅地位去講啊。咁呢個女仔咧，其實佢都即係點講咧？佢有一種坦白，因為佢整容，佢系讲到明系噶，我系整容嘅，咁、所以你会比较容易信佢咯。嗱、佢整容都话俾人听啦，佢都其实都唔系嗰啲臭屎密冚嘅人啦。我哋讲佢系会点讲？佢系唔会隐恶，即系唔会隐恶啦。佢会扬善咧，佢都会扬善嘅，系啦。咁所以你会觉得啊，佢讲得几即系几 right to the point 嘅。同埋你因为佢嗰、那个。點講咧？你覺得佢嗰啲咧唔係因為分手費嘅問題嘛？因為佢本身 都好 有 錢 噶嘛。 啊、 你覺得真係為一啖氣噶嘛？所以我想睇下咧，即係我做一個心理測驗。點解我要講呢一單咁樣嘅娛樂新聞咧？我哋叫花邊消息咧。但我想睇下啲女仔啊，佢睇完之後咧有冇個感覺啊？有咩感覺咧？ 有咩感覺？我覺得佢應該都真係嬲到。 点讲咧？即系有，我觉得呢啲事咧又唔系话哇，好少可发生啦。即系我觉得朋友间即系间唔时都会实听到呢啲，哦，我男朋友点啊，我老公点啊咁样。 系渣男一个，即系唔同嗰个一个男仔嗰、那个面目咧，直头你觉得佢好 serial killer 咁样。 系， 但呢个 serial killer 咧又表面上好爱妻儿嘅，但系佢咧原来系 serial killer 咁样嘅。 但其实都有嘅，但系嗰、那个嗰、那个反应就系个女人会唔会即系做到咁尽啊嘛？即系会唔会去到毁灭式分手啊嘛？即系有啲人可能会分手，即系知道哦，咁你踩咗我底线咪分手咯。咁未必会将即系佢知道嘅所有嘢公晒俾大家知道， 或者完全唔讲咁样。 系啦，即系未必会将我要你全世界都知咁样噶嘛。咁所以我觉得佢嗰个绝情同埋嗰个狠咧，佢系嬲到一个点，佢冇。即係有啲人就會，誒咁我算啦，我都有翻啲品嘅，我都唔會周圍唱佢或者誒、算啦，咁誒、經一事長一智啦咁樣噶嘛。即係有啲人會真係由佢啦，咁樣即係自己傷心過咗就算啦。但係好似佢咁樣咧，咁我覺得佢嗰種嘅嬲咧係，我覺得係未過咯。 但係咁樣，我哋係即係我覺得你頭先嘅分析，你係以一個普通女仔嘅諗法。 係啊， 即係如果普通人同普通人分手咧。你就算你 po IG 或者都冇乜人理啦，但系佢哋嗰两个人嗰、那个点讲咧？点讲佢嗰个叫助力咧？即系人人都知道佢哋一对噶嘛。 嗯， 咁你迟早都会俾人哋讲噶，都会问噶，佢迟早都要解释噶。 嗯， 咁所以点解佢唔解释？佢都系要做呢件事噶啦。 但系有啲人可能会都算啦，即系见你咁样九年感情念在你啊，知错咁可能都未必会讲到咁尽噶嘛。即系佢真系会名誉扫地，跟住冇晒啲钱，最近可能即系 佢 要赔钱。 解释咗，因为佢唔系单一女仔，佢被欺骗， 即系唔系一次。 佢系有少少感觉系全世界呃紧佢。 哦，都系，同埋佢话即系悔冇悔改过啊嘛，即系曾经原谅过，都俾个机会你，你都系咁咁啊。 咁啊，磨你咧？我呢有咩感覺？你覺唔覺得係依家啲女人好惡咁樣啦？ 其實咧係啊，我真係覺得惡噶，因為我係一個好臨線嗰啲人嚟㗎，即係我一定會覺得啊，算啦，九年感情九年、啊，即係武功都有勞咧。即係譬如我頭先都話齋，就係睇翻佢以前因為時候，佢人生上面都教咗好多嘢嘅，即係除咗陪伴住我之後，即係雖然我會好嬲，但係我好絕對認同就係 Kitty 話齋，佢係過一個月之後，佢都仲係咁嬲，佢先會出呢篇嘅 post。咁但系我嘅话，我谂如果我代入翻佢角色，我谂我唔会做得出啊，系啊，一来我惊死， 惊佢找你负 嘢，系啦，跟住如果佢啲即系首先因为我冇佢咁有钱啊嘛，即系个女方嗰边，咁另外就系男方有好多 fans 噶嘛，如果 佢都唔少噶，我后屘睇翻， 佢 成千， 成， 我见到佢嘅 follower 成千，我数咗两次。佢系有900万嘅、 哦，系好多嘅话佢，跟住我就，但系我就会喺度谂啦。但系因为男方嘅 fans 更加多嘛，咁呢啲就系我会觉得，因为有阵时有啲人真系会麻木噶嘛。咁、如果一面倒再插我嘅时候，我会觉得我已经首先就系我男朋友俾我伤害。如果仲要将一件自己嘅私人事令到全世界都知道，反而如果有啲人系唔理智地反插翻我嘅话咧。我想我会更加伤咯，所以我会宁愿收埋，即系可能隔到我自己都丢淡咗成件事之后，我先决定讲唔讲件事出嚟咯。 咁真系各即系，但我都觉得我哋都系用紧一个普通人嘅睇法咯。 系， 因为佢哋嗰啲人一分手咧。你唔出声可能会俾人哋讲咗先噶， 哦，咁啊系， 系啊，即系佢哋嗰啲经理人公司会谂咗方法，即系你睇下上次即系 Johnny Depp 同埋 Amber Heard 嗰啲，佢哋经理你唔出声，咪经理人公司帮你出手，都会同你讲啊，我你唔得噶，你要保护你形象啊，我哋要出手先噶咁样。 如果佢再踩衰我嘅时候，我就真系做而家佢做紧嗰啲嘢啦，系啊，佢唔踩我嘅时候就唔出声咁样咯， 系。 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会天生个个欢喜， 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爱他。哦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 如果学到佢呢种心态，可能自己会舒服啲。佢红出立有佢嘅新歌，歌名叫做《无他》。时间将嚟到晚上嘅十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首科核心科通识今日开考，考评局表示，有十名考生因为发烧或者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而不准进入试场，另外三名考生因为身体不适中途离场，另外有29名考生报告表示因为生病而不能出席今日的考试。通识科考卷其中一题必答题问及本港新闻自由，有考生感到意外，亦都有考生表示作答时会避忌，担心评卷员的政治立场会影响评分。有通识科老师就认为，考生作答时只需言之成理，政治立场不会影响评分。根据司法机构网上的审讯案件表，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今日原定要处理一宗涉反修例运动的案件，涉案的士司机被指藏有40支汽油弹，最后改为区域法院首席法官高敬修处理。司法机构回复查询时说，首席区域法院法官留意到最近社会上对郭伟健审理的某宗案件判刑理由有争议，所以现阶段作有关的安排。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日前处理将军澳连农场斩人案的判刑时，曾经赞赏被告愿意受罚有高尚情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表示，已经去信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要求在高域法院处理刑事案件时加入陪审团制度。他认为政府在铜锣湾、加路连山道兴建高域法院新大楼之后，能够解决过去空间不足的限制，是合适时机加入陪审团。被问到日前区域法院法官处理将军澳连农场斩人案的判词引起争议，法律界议员郭荣亨说，市民对法官要慎言的期望高，法官应该有专业守则，在法庭行使职能时不应加入个人政治考量，否则令法庭蒙羞。另外，对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向外间寻求第三方法律意见处理内会主席选举，郭荣亨批评梁君彦不尊重制度和立法会。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3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上个月30日以来最少，亦都是连续第二日录得三位数字以下的新增病例。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说，病例减少可能只是和检测数字较少有关，强调民众不能够掉以轻心。有传染病专家都认为，新增病例的下降速度依然很慢。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当局将于今个月29日至下个月6日的黄金周假期决定是否延续全国紧急状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982点，升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64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6，瑞士法郎0.976，加元1.406，人民币7.094，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45，

重嘅會 係啦，係啊，所以嗰、那個即係呢一單案件，我用 呢一單案件， 案件咧就唔係單純咧係叫咪有呢個劈腿嘅問題， 係 點講係點講宇宙級一齊去欺騙即係一個苦主咁樣嘅，係咁呢個苦主即係如果要對人類咧即係建造翻信心咧，我諗佢都可能有要有啲咆哮啦，咁所以可能就咁樣發生啦。咁但係同時咧，我又覺得即係睇完之後，我覺得喂，即係呢期都幾多點講一啲娛樂圈唔光鮮嘅嘢咧，就終於係叫浮面啦。即系我阿妈讲话，以前啲明星嘅任何嘢咧，就系用翻嗰句啦，叫臭屎密冚嘅，吓、即系边个同边个理亏啊，都唔会出声嘅。即系总之出到嚟咧，就系、是、风风光光咁样咧去见观众嘅，就唔好影响大家睇戏嘅时候咧会谂多咗嘅。咁、但系而家譬如你喺荷里活嗰边啦，我哋有 Harvey Weinstein 啦、吓嗰单案件 Me Too 案件啦。咁、但系其实咧。都即系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噶，系好耐噶，系即系件事，即系佢唔系话，即系你睇到佢系直头系嗰种情况系，因为佢已经判决咗啦，我可以即系大胆啲或者直啲咁讲啦，即系佢系有一种 predator 同即系 predator， 佢系猎食者嗰种嘅感觉啊，系就是、如果你要入去娱乐圈生存，而佢系一个有权力嘅人咧，咁一啲细路女就会。好似白兔仔咁，而佢就好似即係嗰打個比喻啊，佢係可能係一隻獅子啊、老虎咁樣噶嘛，佢可以放生你嚇，佢可以睇起你嚇，但係佢都即係如果你係瘦女，你係唔係好清楚？喂，到底佢真係中意我啊？佢欣賞我嘅 talent 啊？定係佢真係諗住玩弄我啊？定係真係個交易先？但即係我諗佢第一即係呢啲咁嘅點講 predator 咧，即係呢啲咁嘅掠食者咧，佢開頭行埋你嘅時候，你如果係得翻一分鐘嘅反應咧，係未曾分析到啊，到底佢真係想正正經經追你啊？定係喂原來呢個就係傳説中大染缸嘅一啲即係交易咯。咁所以佢今次我覺得呢個其中一個洗版或者嗰個女事主或者女苦主佢所即係佢講過佢個。意欲咧就係、是，即係佢都想將娛樂圈嘅一啲鮮為人知嘅一面話俾大家聽咯，同埋佢好似都即係少少睇到咧，佢係希望嗰、那個佢自己嘅partner 啦，即係以前嘅 partner， 佢 ex 咧可以對呢啲女仔講翻 sorry 喎，係、即係呢樣嘢佢 justify 咗佢咧，即係頭先阿莫莉話啊嘛，即係就算係咁，我都唔會講嘅，咁但係。佢除咗蝦你，佢仲蝦咗好多女仔喎。 咁佢就出師有名啦，而家 佢而家就係出師有名喎。 係啊，都係喎。同埋咧，我覺得即係而家可能即係第當然可能因為即係牽涉咗啲名人，咁所以件事就鬧到好大啊！大家即係哇，即係食花生咁樣，日日喺度追最新嘅有啲咩更新，因為就好似即係傳聞就仲有好多嘢都未流出嚟啦，亦都有啲證據咁樣啦。 咁、肯定有證據嘅。 係啦，咁佢言之鑿鑿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好似仲睇緊啦。但係我就會覺得啊，咁其實。我又覺得，如果你做得出嘅話，其實你要有諗住有呢個後果咯。即係雖然可能啲人會諗啊，哦，今次個後果好大，因為真係有人夠膽咁樣毀滅式咁樣將所有嘢供曬出嚟，即係攞曬俾大家睇。但係可能以前就可能好多人就會覺得，咁就算最衰啊，即係最差俾人哋發現到或者揭發到。个后果只不过系我分手啫，或者系即系可能大家抹面啫，即系未必会去到咁啊嘛。即系但系我会觉得咁，其实呢一样嘢都系正常噶、 之前去到咁啊，咁你之前嗰啲其实都好多女明星，即系唔系或者男明星嘅老婆都系咁讲啊，佢边度拍戏之后佢有咗小三啊，咁其实都讲晒噶嘛。即系如果你讲个 percentage 嚟讲咧。嗰啲太太都可能係講曬100%，都只不過係多一個小三。跟住如果今次講100%咧，原來係咧，即 係千千萬萬個 受，仲有受害人啊嘛。 同埋佢有嘅就係可能係即係供出嚟俾大家睇到嘅一啲證據咯，叫做即係可能係一啲對話啊，甚至可能一啲相啊咁樣樣。 唔係即係有某啲conversation， 你睇到佢好似係有種。點講咧？即係哦，如果你嘅事業唔得嚇，我幫你買埋你嘅一啲作品，嚇咁，但係就講到啊，你今晚喺邊度瞓喎？咁樣即係嚇，即係咁樣，咁樣呢個其實係一個點講咧？ 都是一个钓鱼的，你我觉得客气就讲钓鱼啦，如果不是都是一个点讲咧，斗大家唔知个潜规则，或者大家知个潜规则嘅一个，我都唔知系交易啊，定系乜嘢？咁但系其实有啲就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对于观众嗰个期望啦。咁但系即观点讲咧，我有时啲艺人俾人笑系艺人啦，咁就系因为佢哋嗰个 present 出嚟啊，或者个做个访问啊，系完全 totally 同佢哋私生活得就系相差得太远。 系咁，当然亦都有人攞翻以前佢哋即系做节目啊、做综艺啊嗰啲访问，同埋佢哋嘅即系对答出嚟，咁啊同而家即系做一个对照啦。咁我又再发现多一样嘢，就系即系当一样嘢即系唔讲时就冇嘢啊，但系当你讲嘅时候咧，即系有啲 有 Me Too 嘅运动又嚟啦， 就会 有效应噶咯。其实我都系嘅，嗰阵佢都系咁样噶。 系喎，跟住大家又会攞啲嘢出嚟咯。哦，其实佢都有咁样问过我咁样，咁令到成件事就更加立体啦。真系你都冇得拆 啦。同埋我觉得一样嘢，我哋一阵可以再探讨嘅。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我系好嘅大体嘅爱人嚟嘅，就算佢点唔好点唔好咁样啦，甚至有啲阿妈都系咁啦。我个仔点样杀人放火，我 系 要同佢冚噶啦。总之家丑不出外传，咁大家都好啦。咁亦都我睇到，譬如今日睇咗单新闻咁样，我都觉得系类似差唔多嘅嘢。就系个即系一个家庭当中个阿妹曾经俾爸爸搞过咁样。咁跟住阿哥就会同佢讲：你咁你唔搞都搞咗啦，都发生咗啦，你仲提做乜嘢咧？咁我觉得其实嗰个受害人系有权讲噶噃。即系你如果系作为受害人呢、這个位置，你讲唔讲咧，系你自己有选择。但 系 佢系有权讲噶嘛。咁佢讲完之后，系咪有一样嘢就系话叫 victim blaming 咧、即系嗰个生完阿哥闹个阿妹，你唔好讲啦，即系。佢会怪个妹嘅，佢会怪受害嗰个人嘅，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我觉得社会几奇怪嘅，一阵可以再探讨下呢个 victim blaming。 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亦见。有经历壮志，岁月却随人善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一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睛，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先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魂碰面，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演，察觉你也都被损，让我现时热恋，最吓到那些寒暖，我怕 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身边，一见三夕再难得再见，可会抛低顾忌不要脸，不至于需要回顾昨天，尝试重拾新鲜，没人与事永恒不改变，仿似惊醒我们也念在。着粉纱，我现似流星坠下，不算一双手怕交，都不只有眼巴巴。 就繼續講下，即係依個事件啦，未知案件啦，但係都轟動全城㗎啦。咁頭先咧，問大人講到一個 point 就係話，victim blaming 啊，即係當有個人，即係佢本身係受害嗰方啦。咁如果有時候佢真係赤裸裸地將件事講咗出嚟嘅時候咧，未必係所有人都去撐佢嘅，即係好似莫莉咁講啦，佢都話驚啊！如果有啲支持者啊，或者係永遠都係企喺佢嗰邊嘅人，可能就會覺得你別有用心啊，係咪又想即係別有企圖啊，去做呢件事啊？ 即 係 呢個搞串個 party 咯， 係啊， 就算個 party 入邊啊嚇有啲。请人食嘅嘢係有啲所谓美食吓、根本就係过期嘅。哇你唔好话俾人听啦，如果唔係个 party 就完㗎啦。咁即係呢个其实呢唔好话娱乐圈呢，其实好多时候喺一啲叫建立咗个制度，一啲 establish 咗嘅一啲机构都係咁㗎喎。你可能係明明係俾人蝦俾人蒙在鼓里嗰、那个，但係呢如果你讲出嚟呢，咁你就变咗半途。因为你呢搞到大家好麻烦。咁咧，即係其實victim blaming 呢樣嘢，即係覺得你最常見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呢一個強姦案嘅受害人啦。咁有時啲人會講，以前好細個嘅時候睇嗰套戲啦，唔知你會唔會睇翻叫《暴劫梨花》啦 ，Jodie Foster 做嘅。咁嗰、那個佢即你未睇過啦，大家冇岌頭啫，你都冇睇過啊？ 冇睇過。 其實佢係比較早期講呢個 victim blaming 嘅問題。就係佢係著住一條較短嘅裙去酒吧。咁跟住咧，就喺酒吧嘅時候咧，就大家你一去得酒吧咧，就即係正如我哋嘅即係特首講嘅嘛，飲咗酒就會有啲親密嘅接觸啊咁樣，咁係真嘅。佢可能真係睇咗呢套戲，係啊，大家明白佢嘅出處。咁跟住咧，阿 Jodie Foster 咧就即係俾一位男子咧就強暴咗啊嘛，所以叫暴劫梨花啦。咁但係佢要告嘅人咧。唔單止係嗰個強姦犯，仲要係周圍嗰啲 bystander， 即係喺度點 袖手旁觀的， 袖手旁觀又有，有啲喺度喺度吶喊叫好嘅亦都有喎。 係 咁但係即係你唔好理當然有啲人會講，喂鬼叫你穿條裙落去咁短咩咁樣啊？或者係鬼叫你飲醉酒咩？甚至鬼叫你去酒吧咩？咁呢個其實咧。如果放大到去即係譬如喺印度嘅社會咁樣啊，咁如果你夜晚過咗七點鐘你出街，你我唔知你記唔記得有一單案件係有個女醫科生，佢同個男朋友去睇戲，我仲記得佢係睇呢個少年派，咁啊七點幾搭架巴士，跟住喺巴士上面 被人哋強暴咗。 嗯， 咁跟住嗰男朋友家有即係嘗試去救佢啦，但係就失敗啦。而嗰個女仔最尾好似係死咗咁樣嘅。咁， 嗯， 但係喺嗰度即係喺印度嗰，那個culture， 有啲人會覺得哇，你七點幾仲出街啊？ 嗯， 嚇，咁梗係你錯啦咁，嗯，樣。咁呢個 victim blaming 嘅呢樣嘢，我覺得可能真係受夠咗，唔知係咪受到 Me Too 嘅呢個 movement 啦。其實好多男人咧，一聽到荷里活嗰，那個Harvey Weinstein 嗰，那個佢哋佢嗰單案咧，有好多男人好反感。 嗯， 因為我覺得有啲男人咧，即係要分喎，即係我哋要分呢一，這個叫咩咧？性別歧視其實有兩種，有一種即係我唔知有冇聽過個 term 啦，叫 sexism 啦。 嗯 ，sexism 即係話即係啲男，可能啲男人睇唔起女人，其實女人睇唔起男人都可以叫 sexism 嘅。咁但係有兩種啊，有一種咧就係好 hostile 嘅 ，hostile 即係佢係會講，唔好俾包飯佢食，成日聽到嗰啲咧，即係女人要打嘅嗰啲咧，就好明顯嘅。或者係有啲會啊，直頭係呢啲唔侵女人玩嘅嘢嘅會嚟嘅，咁呢個好 hostile， 即係好 好惡 有敵意嘅嚇。咁，但係另外一種係叫 benevolent sexism 啊，即係話嗱，只要你乖乖地，你做翻女人嘅本分，咁我就會獎你噶啦。即係前邊嗰個敵意咧，佢就係用一個罰 嘅， 即係呢個一個惡嘅媽媽。 嗯， 但係後邊嗰個咧就係用一個獎勵。嗱，你其實咧你做我老婆， 嗯， 我夜晚咧就好晏翻嚟咧，你就唔好管我啦。咁樣啊，咁我出邊咧有乜嘢你都唔好理啦，總之我個家用俾足你咁樣嚇，咁，你幫我搞掂屋企啦，湊大即係湊大啲仔啦咁樣。咁即係嗱，以前覺得呢啲咧，即係可能喺某啲愛情小説啦，呢啲就叫幸福啦，可以為我嘅男人喺屋企度守。但係而家唔係噶啦嘛，我哋啲港女嚟噶嘛， 你當我傻噶咁啊？ 係啊，即係我仲有個，即係我哋而家都係有時都要揾錢嗰個啦。你以前就第一啦，女人冇機會做嘢啊，或者好難揾到工啊，咁就忍啫。個個女人都忍到好似即係有曬呢一個抑鬱症啊，或者係更年期爆曬啊咁樣噶嘛。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唔使忍嘅喎， 即係公平啲咯，即係起碼即係會講公平呢一樣嘢咯。即係以前可能真係冇噶嘛，同埋直頭可能係即係將你本身嗰個價值觀咧都要扭轉咗嘅。即係可能本身你嫁俾佢嘅時候，你唔係咁諗，或者你唔係咁幻想件事發生。但係當件事係咁樣發生嘅時候，你為咗要繼續呢件事咧，你連你本身諗嗰樣嘢咧，你都要說服自己，我其實咧都真係一定係要咁樣跟佢呢一套咧，咁，我就快樂啦咁，樣。 其實都係種制度嚟嘅，即係嗰個制度未必係話叫係政治制度，係男女點樣喺呢個社會度生存嘅制度嘛，即係以前嗰啲，譬如講話啲女人明知個男人出邊啊，已經係即係叫燈紅酒綠啦，花天酒地啊。但是你作為一個太太，你又唔可以話即係好冇面，佢哋覺得被離婚係好冇面，又唔敢同啲閨蜜講啊，喺度忍啊咁樣。 係，所以時代唔同咗啦。咁而呢一件事，即係我哋今晚討論嘅呢件事咧，其實都有啲啟發，我都覺得係。 係咪時代唔同咗啦？ 真係時代唔同咗啦。 香港呢排細菌布滿每條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禁忌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到而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犀利可以。

继续星期一晚的敏感时刻，系咁，我哋头先就讲紧一啲背叛啊、出轨啊，甚至系复仇嘅嘢啦。 系咁嗱，即系讲感情嘅世界啊。咁即系以前咧啲。即男士咧，佢哋即係有呢個賺錢能力，女士冇啊嘛。咁啊，所以呢啲法律咧都係叫即係開頭，即係如果你個老公啊唔要你，你會好慘嘅。啊，你攬住啲仔女都唔知點算啊。跟住佢又有新嘅家庭啊，咁樣嘅你就會真係即係以前有好多新聞啦、啊，即係攬住啲仔女燒炭啊咁樣。咁但係後屘啲法律就保護婦孺啦， 有赡养费 啦，系啦，就甚至同佢分一半财产啊咁样。但系到而家咧，我就听到啲女朋友开始就唔想同佢分一半财产啦，因为啲女人咧系搵得仲多过啲男人噶嘛，所以就唔系咁想咁我唔使你保护啦，咁样，因为即系你保护得我，你要公平，我要保护佢噶嘛，咁样咁你咁蚀咗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即系个世界真系变紧啦，你睇一啲电视剧啦。咁我哋又會睇下呢啲古裝啊，或者係現代啊，或者係中西嘅電視劇嘅嗰個比較啊，咁樣同埋即係女人可以真係點講咧？即係起身講翻一啲即係同自己討公道嘅説話。咁嗱，你睇一啲有一批咧仲係 fans 嚟嘅，就係嗰啲宮廷劇啊。咁久不久咧，佢又會彈一條片嘅，咁即係有啲譬如嗰啲《延禧攻略》啊， 《如懿传》啊， 《如懿传》啊， 《 甄嬛传》 咁 样成大扎喎、啊，除咗即系女人中意睇，男人都中意睇嘅，咁所以咧，即系有时佢但幾分鐘嗰啲 trailer 我都會望一望，即係有咩咁吸引咧，到即係係人性嘅邊一 part 咧，咁我就發現咧，咁最近咧我成日彈咗啲《甄嬛传》，咁佢咧。就同呢一個阿韋英諾，韋英諾係延禧啊嘛，有啲唔同嘅。咁佢《甄嬛傳》咧，其實主要咧就係講一個皇帝，咁咧就睇下先，係有個皇后咁樣啦，好似係係咗個皇后啦。咁跟住阿甄嬛其中一個妃嫔啊咁樣，咁其實咧。个皇帝真系无所事事啦，跟住我睇啲片咧，即系佢冇乜去上朝嘅，佢就成日喺个后宫嗰度啦。咁但系总之成班人咧就系要讨好呢个皇帝。咁佢哋最主题咧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是要得到佢嘅宠幸啦。宠幸嘅意思咧，即系话佢嗰晚要嚟揾你搞嘢啦咁样啦。如果咁你因为你搞嘢咧，即系。代表佢愛你啦，但我諗現代啲女仔唔會諗住，搞嘢咧，所以我可以同你生下仔。即係而家咧，你真係結咗婚，你先會咁諗嘅啫嘛。之前都係點講咧，係大家嘅即係情到濃時係咪？係咪爽少少咁樣啦？即係而家後生女會咁樣諗噶嘛？咁但係佢哋咧就要爭奪嘅喎。咁如果個 因為生仔即係做皇后嘛，可以 係啊，做唔係生仔皇后就一定嗰個噶啦。其他啲妃嫔、 有太子咯， 係啦，咁就可以子嫔叫咩名嘅 母 嫔子貴咁樣啦。咁但係所以佢嘅主題得幾樣嘢咧，就係、是、啦皇帝今晚嚟唔嚟寵幸我？如果唔嚟寵幸我啊，佢呢排成日去 Kitty 度，我有咩方法可以搶翻佢翻嚟咧？咁佢哋嗰個諗法就是、就算啦。皇帝都嫌我老唔宠幸我啊，咁我咧就帮皇帝揾一个后生嘅，但系佢咧我嘅人啦，咁我就揾阿莫莉嚟啦， 就勾引皇帝啦， 就勾引皇帝就目的咧就令到皇帝唔去 Kitty 嗰度就得啦，咁咧咁佢嚟嚟去去乒乓波弹几个啦，咁样，咁跟住同埋就系尽量即系生到个仔啦，生女都唔得啦。同埋咧，如果你自己生唔到，或者你自己都生到，都系咁样噶，尽量整死人哋嘅仔咯。即系其实系三个板斧嘅啫。咁我就咁，哇！以前好彩我唔系以前古代啲女仔啦咁可能我系嘅，投我错胎唔知。 你唔记得咗啫， 可能唔记得咗啦。如果我哋生嚟都几惨咯。其实你个心思咧就系我嚟做呢啲嘢，你系围住一个男人转嘅啫。咁同埋突然间咧，嗰啲人即系仲有一个主题嘅，就系咧你好善良。咁但系你嘅善良咧控制咗你嘅想象力啦，你就唔知道对方几奸、然后对方咧就总会有啲嘢陷害到你咧，然后皇帝就误会你，你打落冷宫啊咁样啦，咁就系呢啲主题。咁呢啲其实喺好多文学入边咧都表达过，即系譬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佢都系等，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巩俐张艺谋啦，咁佢 即其實阿巩俐入去嗰陣，佢係新時代女性嚟，佢一個女學生嚟嘅，即其他個原配啊，或者二太太啊、三太太嗰啲，即都唔係話讀過書嘅咯。但係佢入到去讀過書嘅時候，佢可能佢覺得佢自己有少少唔同，但係結果咧。就一切因為佢讀嘅書，所以佢更加諗到個制度有唔妥，就諗到傻咗嘅。嚇、嗯！咁、啊、呢個係一個即係以前嘅啲封建制度，女人你只能夠咧就係度橋啦。咁仲有一套咧就係即係叫《骨子紅鳥》，我唔知你有冇睇過，周迅嘅電視劇啦。咁、其實就係又係有一個我諗大概五六十歲嘅原配，咁佢老公都應該咁上下啦。咁、但係。因為佢咧就喺省城啦，嚇、就有個新歡。咁呢個五六十歲嘅原配咧就好想個老公翻嚟，咁然後咪幫佢娶個後生啲嘅周迅咯，就娶個廿零歲嘅翻嚟咯。 即起碼唔使出咗去揾人，都喺自己身邊，喺自己屋企啊咁。 咁而家就係呢個卑賤到咧，即咁，即而家我哋睇覺得好卑賤啦咁、但係可能以前唔係咁睇，你老公可以三妻四妾咧、即係代表你呢嫁得主有錢嘅人家啊，咁可能係咁。 黐線，我一定接受唔到啊！我一定妒忌死个靓妹， 但系唔系如果你睇嗰啲甄嬛出去冇得妒忌嘅，仲要懒 friend 啊姐姐啊 妹妹 咁样啲咧， 所以咧即系如果好似甄嬛传嗰啲啦，即系你混咗喺嗰个城墙入面、高墙入面，你冇得拣啦。但系如果你头先所讲省城嗰个咧，我宁愿佢出咗去省城唔翻嚟。你谂下，我再搵一个人，首先就系将自己老公奉送俾个靓妹啦，跟住即系细过自己嘅人啦。重要佢如果一直喺我隔篱督眼督鼻，我宁愿佢行远啲，眼少，即系干净埋，唔好俾我见到。 唔系嗰个悲凉就系话，只要个老公翻嚟，佢只眼睇到佢。好过连人都见唔到、啊， 系咯，所以就话以前嗰个谂法真系我冇可能接受到呢一下就。 咁以前嗰个谂法啲乜？佢又唔会叫咩叫拍台走人咧？佢冇得走啊嘛，佢边度搵份工啊？而且佢仲咁老、啊，又唔识字话、或者吓。咁但系你睇咗啲剧咧，就开始咧就慢慢唔同啦。即系譬如近期有一套叫做夫妻定 夫妻的世界， 夫妻的世界咁样啦吓。咁、其实。大家系睇紧咧，即系而家转移目标，其实嗰个男人已经唔系好中意我份， 系 睇 紧 佢只系一个工具嚟嘅啫。 但系睇紧呢一个咧，即系大婆同埋呢一个小三咧，点样去斗法嘅？咁、我谂阿莫咧咪冇乜兴趣睇，因为佢未就结婚啦。 系一来我冇乜兴趣，二嚟因为我而家追紧套旧噶，我咩德鲁纳 酒店， 我而家追紧呢套，系追紧套旧噶。 唔系，但系即系都好似几多人讲呢、這个夫妻的世界， 好多人讲啊。 因为其实那个女人咧，你又会觉得系完全冇错，佢就唔同咗《甄嬛传》嗰啲啦，你即系无事业可言啦吓。咁、但系佢已经系一个应该系医生嚟噶嘛，一个佢有成功嘅事业。咁佢又冇做错嘢，但系个老公系中意个后生过你嘅。咁、但系嗰个问题就系、那个后生过你咧，佢又即系而家啲小三亦都不安分噶嘛。即系全部从以前啲唔以前，哎呀，即系如果你系二奶，你会眯埋啊？你觉得 而家会揿钟 嘅，系啦，而家就会挑战你嘅。咁嗰个讲嗰个小三咧，知道呢、這、一个原配咧系医生咧，佢就专登即系佢有咗啊，就专登去睇佢。吓。咁跟住， 你讲到好似几好睇喎，又 系真系几好睇噶。我够时间都睇晒啲 trailer 先啦，我唔够晒，因为我其他估埋去啊嘛。咁同埋佢哋喺书局嗰度咧，即系有一次撞到啊嘛。咁、嗰个原配咧就见到嗰个小三咧，就喺度买一本咧，即系嗰啲B B 如何育儿嘅婴儿书啊。咁跟住佢即係佢講啲對白係幾得意嘅，咁佢就話你真係諗住即係原配問你真係諗住生出嚟，咁跟住嗰個小生就話係啊，我諗住生出嚟，咁跟住佢話但係佢有老婆嘅噃咁樣啦，跟住佢話佢話叫我俾多兩個月佢啊。等即系嗰、那个即系小三话，我等到佢两个月，佢就会同佢老婆离婚噶。咁、你谂下，如果你系嗰个老婆，其实嗰啲滋滋地嗰个系噶啦嘛，嗰、那个小三。咁跟住佢个，跟住嗰个老婆就苦笑啦。跟住话你呢啲咁嘅男人，如果背叛得佢老婆嘅诺言，你都信咁样。跟住佢都系一时兴起嘅啫。咁跟住嗰个小三就，佢咪一时兴起噶啦，我哋已经两年噶啦咁样。其实你都好 shock 噶，咁你即系话你作为一个医生， 你每日都救咗唔少生命啊，系咪？即系游走喺生死之间啊！但原来你救紧人嘅时候咧，你老公系搞紧其他人、啊，而且你仲系最猛，全世界最猛嗰 part， 即系嗰刻、啊。 嗯， 系咁，同埋另外一套英文嘅咧。即系英文嘅剧咧，都好想介绍， 又系讲呢啲， 又系讲啊，叫 Why Women Kill 啊， 嗯， 点解女人会杀人啊？一阵翻嚟同大家讲。 身边的你有多好，拥吻有多好，兴奋过早，彼此。前无去路，推进不到。前面若幸福，幸福怎捉不到？未到结束，恋爱便停步，徘徊在苦恼，要别去偏有来互抱。你我都用时限去对。省了压力，换来是否体恤慷慨？像没人愿难恋爱，为你感恩兼感慨。如此苦苦挣扎，还留余力再灌溉。对残叶只说未来，谁知我这位蠢材，陪你坚守这困境，自残地把出口封盖。情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要残念别记起来，全因我这位蠢材能够啃得了恶果，为你把不生封盖，才没有分开，不必悔改。适应冷待，或可堪称最亲爱，最亲爱。 听过有吴若希嘅新歌《这位蠢材》。敏大人就话介绍多一套剧俾我哋睇， 即其实咧，除咗介绍剧，就系讲诶，即系嗰啲意识形态，即系女人嘅谂法系几唔同啊！我谂如果即系呢一套诶《Why Women Kill》系二十年前咧，有条咁嘅桥咧，都可能香港唔会有人睇咯。咁咁佢诶，其实系讲乜嘢咧？呢一套诶美剧嚟啦，咁佢就诶系讲一间大屋嘅，但系呢间大屋咧就。经历过唔同嘅时代嘅洗礼啦，咁、就分别系60年代啦，咁跟住系80年代啦，同埋而家咁样啦。咁呢间大屋咧，都同样系住过唔同嘅家庭啦，就包括啲夫妇啦。 而入面全部都是个男人背叛了个女人，然后被个女人杀了的。是同一间屋来的。 嗯。 那我就立到他这个六十年代那个，因为他那些六十年代的衫啊化妆啊这样呢，我比较吸引，因为很怀旧 feel 啊。 嗯。 同埋那个老婆呢就比较无助的。 是。 就话说呢即比较纯情一点，那他真的是一个 housewife 来的嘛。 是。 咁、那個老公咧就中意咗咧嗰啲 diner， 即係嗰啲點講啊餐廳嘅一個女侍應咁樣。咁、然後咧嗰、那個老婆咧就走去咧睇下啦，裝下啦。咁真係見到個老公同個女侍應咧喺度 kiss 咁，佢真係好錫啦。咁佢唔知點算啦。咁佢就想咧去叫嗰個女侍應離開個老公啦。咁、佢就去嗰個餐廳咯。咁點知咧？即係嗰陣六十年代嗰啲咧，即係好有苦衷嗰啲咧，佢講唔到嘢，佢就喺度喊。 嗯。 咁嗰個女侍應咧就好甜美嘅，好 nice 嘅，就呢位太太你做咩事啊？你咩唔開心啊？你同我講啊！我會傾聽你噶。咁嗰個年代啲人比較純情噶嘛。 嗯。 咁嗰個女人就同佢講：，我老公點點點咁樣。咁但係個女侍應唔知嗰個老公就係佢老公嚟噶嘛。咁就安慰佢啦。咁而且仲好 sweet 咁樣。咁跟住呢個太太咧，就翻到去同佢啲閨蜜講啦：，我見到佢啦。跟住話：，咁你有冇叫佢叫佢扯把啦？冇啊，佢都係個好女仔嚟嘅，係咯。咁跟住咧，咁嗰啲閨蜜話：你黐線咩？咁而家去破壞你家庭。咁跟住。咁佢就想同佢老公即係睇下佢老公點啦，即係佢梗係唔夠膽講出嚟話知道曬咩事啦。咁於是呢佢就咁我唯有用返個方法啦，那個女仔都係後生過我啫，咁我試下啦，用盡我嘅渾身解數嚟吸引返個老公啦， 執化返個妝，著返靚啲啦，係啊。 咁啊跟住即係咁你知啦，佢啲餐桌梗係即係好長咁對住㗎嘛。咁佢發現咦化返個妝靚啲。问一问老公，我今日有咩唔同啊？佢老公系冇反应嘅，跟住咧佢真系觉得要破釜沉舟啦。咁佢老公又再翻嚟啊食晚餐啦。佢咧就 系 玩我哋喺节目开头讲嗰种 challenge 啊。佢老 公 就 set 咗个 table， 然后 nut 咁样行出嚟，就坐喺个老公面前。咁佢老公梗 系 好惊讶啦。跟住佢话老婆。我老板嚟咗食饭， 咦？呢套系笑片嚟嘅， 几好笑呢个位吓。跟住后屘，跟住咧，咁咁即系再有其他剧情啦。但系去到有个位咧，就系嗰个老公就问佢：你有咩事？呢排好似好唔开心，你有冇嘢同我讲啊？ 系咁古怪嘅你。 跟住咁古怪嘅你。跟住佢讲老公，其实我有啲嘢想同你讲。个老公就话：你系咪有咗？你系咪病啊？跟住系啊，病啦。佢话你系咪有绝症啊？跟住佢谂，佢突然间谂，咦？呢条都系桥嚟嘅， 等佢咪多啲翻嚟照顾我啦， 翻嚟照顾我啦咁样。咁跟住佢就作咗一个唔知咩尿嗰啲绝症啊，好长个名咁样啦吓。咁跟住佢老公真系信佢啦，就得翻半年命咯。咁跟住佢就问个老公：，咁你会唔会陪喺我身边？个老公就话：，我梗系会陪住你啦，至死不渝啊！咁佢觉得佢咧就可以搵翻阿老公翻嚟， 系 咁佢就比较开心啦。咁但系咧，但系因为佢同佢嘅小三已经做咗朋友啊嘛，咁个小三就好开心搵佢啦。咁跟住吓，咁佢就话：，你搵我做咩啊？佢话：冇啊，我嗰个男朋友话咧， 佢半年之后就会娶我啦。 所以我觉得剧情系几咁吸引咯、 啊，咁可以睇下喎，呢个真系 系啊。咁跟住即系有即系讲六十年代嘅情况啦，即系个女人嘅 approach 系几唔同啦。跟住八十年代啦，嗰、那个女人系一个有钱嘅女人啦 ，Lucy Liu 做嘅， 系 咁佢已经系离婚，即系试过，即系已经冇乜所谓嘅离婚，唔会俾人笑嗰个年代嚟噶啦。咁、去到现代嗰 pair 咧，就系、是。一个黑人太唔系太太 partner 啦，一个黑人嘅女仔同一白人嘅男仔，咁但系咧，佢话佢要佢哋嘅关系系 open 嘅，然后咧佢就 call 多一个女朋友嚟， 边个话要 open？ 个 女 人 话要 open， 因 为 个女仔咧系诶，即系佢系 bisexual 嘅， 两边都得， 两边都得嘅，所以佢要叫埋佢嗰个诶、即系点讲啊 ，lesbian 嘅 partner 嚟。 佢 girlfriend 系。 咁然后嗰个男士咧就觉得，跟住佢哋就三人同床喎。 系。 咁跟住嗰个男人咧就觉得，哇！我前世做咗啲咩好嘢、 啊、好事啊？点解我女朋友会有咁嘅提议咧？ 系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几得意嘅一套电影咯，唔系电视剧啦。 嘅古仔，听翻首开心少少嘅歌，佢哋系乐队 Pandora， 有佢新派嘅歌曲叫做《前进号》啊！时间嚟到晚上嘅11:30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连续第二日并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亦都系八日内第四次零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为减低感染风险，市民喺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同他人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本台记者喺湾仔街头观察，15分钟内有最少三人冇戴口罩。有市民表示，留意到近日開始多了人不戴口罩，認為防疫心態開始放鬆，但他自己不會掉以輕心，會繼續做好防疫措施。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認為，本港社區疫情近日開始受控，但外圍環境仍然不確定，建議市民繼續維持社交距離和衛生措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社會上多了對是否需要放寬管控疫情措施的討論，目前適用於內地、澳門和台灣的規例將會在下個月7日屆滿，適用於外國地區的規例有效期就去到6月18日。政府會堅持科學為本精神，以客觀風險評估來應對。林鄭月娥說，兩類接受家居檢疫人士的確診比例是一個重要事實。卫生署自2月8日开始，向从内地、澳门或者台湾抵港人士发出大约97,700张检疫令，到目前为止冇一个人确诊。而从外国地区抵港人士，卫生署自3月19日一共发出大约65,000张检疫令，多达431人确诊。可见内地、澳门同台湾喺控制疫情方面嘅成效，远较不少外国地区为好。 根据司法机构网讯的审讯案件表，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今日原定要处理一宗涉及反修例运动的案件，涉案的的士司机被指藏有40支汽油弹，最后改为区域法院首席法官高敬修处理。司法机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首席区域法官留意到最近社会上对郭伟健审理的某宗案件判刑理由有争议，所以现阶段作有关安排。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日前处理将军澳连龙场斩人案的判刑的时候，曾经赞赏被告愿意受罚，有高尚情操。警方昨日指，多过四个人聚集，只要抱有共同聚集目的，不论是否相隔 1.5 米，都属违反限聚令。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被问到是否对条例有正确理解，政府有没有借机打压示威权利和自由的时候说，要视乎每件事是否有组织或者经讨论之后互动进行，亦或只是身处该地暂时或者短暂停留。他举例说，如果只是排队等巴士或者入升降机，就不构成违例。郑若骅强调，政府尊重和保护基本法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之下列明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并非绝对，只要违法就会采取法律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066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74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2，瑞士法郎0.976，加元1.404，人民币7.092，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67美元，卖出1714.6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最多可借6个月薪金及租金或400万元，免担保费，头12个月可以还息唔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毒气无处不在， 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 Karen 的新作叫做《呼吸有害》，而所谓的有毒气体其实是比喻紧旧爱当中的贪思妄念、情感欲望等等，要通通放弃才能够真正重拾生活。 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不怕你，不怕你，怕呼吸有害。 作曲邓志伟，填词罗建成，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莫文蔚《呼吸有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 是张志杰，是应届 DSE 考生。虽然我们遇上香港史上一个这么特别的情况，但是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支持我们，为我们打气。所以2020年 DSE 的考生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嚟到4月27日嘅塔罗 Rainbow 时间， 大家 好， 系啊，今日咧就系咪要同大家讲关于嘢食嘅嘢咧？ 嗱，我系一个非常中意食嘢同煮嘢食嘅人， 但我减紧肥啊， 唔紧要啦，你咪唔好食咯，因为呢个好风魔日本噶， 即系最近啊， 系喺日本系 hit 咗一排，因为咧。日本人是很相信我用念力去煮嘢俾你食，是可以带到温暖啦，或者带到一啲祝福啦，或者带到一啲用处。譬如好似佢哋嘅神社前面有阵时有啲小摊档啦，佢哋会用神社嘅水啦去整嘢俾你食啦。 啊，系噶，咁正噶，原来。 系啊，但系要特别嘅节日咯。 哦， 咁所以或者咧有啲神社门口系俾你洗嗰啲钱，即系攞啲水去洗钱，就是、因为。他哋相信食物啦，或者大自然嘅嘢咧，系可以为你带来好运。 系， 所以呢几个食谱系喺日本系非常受欢迎嘅。 系， 咁其中一个我真系好想分享嘅咧，就系、是、你知唔知原来用番茄，譬如可能有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食番茄沙律啊？ 都会，日本都好兴噶。 系啦，你知唔知点解佢咁疯狂食番茄沙律啊？ 有茄红素， 系因为清新， 因为唔使煮咯。 系。 因为会令身边嘅人爱上你， 吓、咁容易？ 因为咧， 咁但系你都讲日本周街啲人食番茄，咪即系周街啲人都中意我。 边啲番茄先？ 但系日本人好得意，当然唔系细细个嗰啲， 唔系车厘茄， 唔系车厘茄，系 大嗰啲，一片片切出嚟。 冇错，点解咧？因为原来日本人咧好惊，因为佢哋一个团体生活啦。佢真系好惊你会唔中意我，或者你对我，你觉得我唔好。 哦，即系未必爱情嘅人。 冇错，冇错。所以佢哋可能系我同朋友之间，你知佢哋一定要一齐厕所啊，或者点，就系因为。他哋要团结，要团体。咁对于番茄嚟讲咧，喺佢哋嘅世界啦，佢觉得如果食多啲番茄，或者逢星期五食番茄，逢星期五啊，就可以令身边嘅人中意你噶啦。而且咧，如果同中意嘅人一齐食番茄，我哋可以分享我哋之间嘅爱啊！ 即系我咬一啖，跟住塞落去口。 唔系，即系一个番茄切开一半，一人一半，冷静啲。 而家我哋唔交换唾液嘅，卫生啲。 系咁，但系咧，原来呢个方法咧系可以令到日本人觉得，喂，唔系，我同你之间。share 緊一個血液嘅嘢，因為番茄對佢嚟講紅色噶嘛，所以佢哋對番茄咧又覺得啊好正啊，一個好特別嘅生果嚟嘅。 咁除咗番茄之外咧， 嗱，除咗番茄之外咧，原來草莓嗱，你哋一定 都係紅色啦、 啊。冇錯，嗱，草莓咧佢係一個增強自己魅力能量嘅食物嚟嘅。 呢、這個因為我覺得佢有香味咯。 冇錯， 係啊， 同埋另外， 尤其是日本嘅士多啤梨， 係。同埋咧，原來日本人食士多啤梨係要一路食住，我想變靚啊，我想變靚啊。我想变靓咁样食嘅， 系咯， 系啊， 佢冇嘢系嘛， 咪系咯，因为咧喺士多啤梨佢哋世界里面咧系可以为嚟带来靓嘅皮肤或者靓嘅外表。 咁、我翻转头，我想问食番茄嘅时候，想唔想我要人缘？我要人缘，我要人缘。 咁唔使，但不过要一个番茄 share 俾你爱嘅人食。 系， 我想同 Kitty 关 系 好啲。 唔怪之 Kitty 上次啊，早个几月嘅时候啊，就去摘啲番茄请我食啊。 所以咪咩咯？祝福你人缘好咯。 我要同你人缘好，人缘好，人缘好。 咁所以咧，食士多啤梨咧，原来佢哋会一路咁样谂住一路食嘅。 但系真嘅、哦，即系根据呢个科学啲去睇，士多啤梨又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啦，即系对于美白啊、抗氧化呢啲都好有帮助、哦。 啊，你讲起抗氧化呢样嘢咧，你知唔知点解佢哋乜嘢都落洋葱啊？ 洋葱杀菌咯 ？No， 原来因为洋葱咧，佢咪会令你喊啊？将所有唔开心嘅嘢出咗嚟之后，你就会变幸福噶啦。所以咧，洋葱系代表幸福嘅。 我唔信， 成日好多家庭主婦都切洋葱啊，又唔見佢哋覺得自己幸福，佢哋通常只係覺得自己辛苦。 你又有呢個心，覺得啊，我擺洋葱落去係令到對方幸福，令到我都幸福先得噶嘛？ 係 呢個係日本人念力念力嘅 first rule 系，但有啲人食洋葱会胃气胀噶， 系，咁不如饮牛奶啊，因为咧原来饮牛奶咧佢 Kitty 唔饮噶， 系啊， 系啊， 有咩好啊？你讲嚟听下。 因为月亮同牛奶咧原来系连接嘅，佢哋相信咧供奉牛奶俾月亮咧会令到自己嘅所有唔好嘅嘢或者好嘅爱情会埋嚟。 我真系想象唔到，原来月亮 都好中意饮牛奶， 所以有人原来好中意夜晚摆喺窗杯嚟斟好杯牛奶，跟住摆一阵。我俾咗月亮饮啦，我自己再饮就等于得到祝福嘅力量。 其实系佢想瞓觉饮杯牛奶，饮晒已经瞓着咗，就摆窗边啦，唔系供奉月亮，可能系。 咁所以咧，其实日本有好多呢啲咁嘅小故事系同食物有关嘅，而我自己就觉得超级得意。咁咧，今日咧就想介绍一个食谱俾大家啦。嗱，我咧。 做咩未講咁？ 因為我好愛我爸爸嘅， 係咪真 真 係 好愛我爸爸？係係啊，我好愛我爸爸嘅。不過咧，我最近咧 認真啲， 係咯，都好想買新 iPad。 即係你笑你爸爸係咪啊？ 唔係冷靜啲，我好想買新 iPad， 但我亦都好愛我爸爸，所以我就整咗以下呢個食譜俾我爸爸食，跟住佢就買咗新 iPad 俾我啦。 嚇！ 即係你實驗過係真嘅， 唔係嘛？係咩送嘅咧？ 嗱，講明先啦，成個過程我覺得好變態嘅，即係嗰個 moment 連我自己都笑我自己。 好好啊，巧合係咪？即系一路煮餸嘅时候就諗住你想要嘅嘢。 因为呢其实呢佢呢个烹饪呢就係、是、煮汉堡扒。咁因为我老豆呢最近唔食淀粉質啊减肥。咁呢个淀粉質呢首先呢唔係呢个汉堡扒呢首先要摆三样嘢落去嘅。一係小茴香一啲香草啦。咁你中嗰啲香草嘅时候呢就諗住。啊！呢、這個人佢要聽我嘅命令啊，或者佢要聽我話，我哋之間咧要有一個好好嘅信任啦，有一個好好嘅關係先得。 對住阿爸都要咁做。 係啦，你煮嘢食又話係純粹俾人温暖同埋愛嘅， 我都想佢俾愛我嘛。 你轉個頭就我命令你，我命令你。 咁你撈埋嘅時候咧，就係、是、祝福佢啊！我希望佢食到健健康康啊！我希望我哋關係好好啊，好開心，好健康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喺個漢堡扒上面，即係你煮，即係你咪要煎嘅，就諗住啊，呢、這個漢堡扒咧係會令到佢好似豬咁，哇，好健康。好變態啊！咩啊？之前咪講個豬係代表福嘅。 我諗起 Wingbo 咧一路整嘅時候咧，個樣啊好開心嚟。 其實佢專注到咩諗咁多嘢？ 係 咯， 梗係專注到啦。 係佢為咗嗰部平板咧，咩都做得出嘅真係。 我真係好努力噶。 有冇蒸咗成五個鐘啊？ 普通煎咁樣咯。 阿媽有冇覺得奇怪？ 好快煎完嘅，全家都有食。 你蒸咗成五個鐘咯，阿女 係。但係全家都有食嘅。 咁即係除咗漢堡派之外，冇其他嘢噶啦。 唔係咁，好似薯仔咁啦，佢係有一個好 grounding 嘅作用嘅。所以譬如如果你呢排好攰，其實食薯仔可以幫你令到你個人冇咁攰，因為佢可以令到你 grounding 好啲嘅。咁所以唔同嘅食物，譬如好似大豆，其實大豆咧好多人點解中意飲豆漿咧？喺 因為我好中意噶。 其實咧豆漿即係黃豆呢樣嘢咧，除咗代表健康之外咧，佢係代表財富嘅，因為佢洗得乾乾淨淨係咪會金？殘殘即係佢會好靚噶嘛，所以日本人眼中咧佢都係代表財富，所以日本人咧佢有好多嘢佢會去做比喻，覺得啊個天賜福咗俾我，然後我用最真誠嘅心去煮呢個食物，就會為人帶嚟呢一種幸福咁樣。 你肯定你係用最真誠嘅心， 當然 啦，你個漢堡扒 係超真誠啊！我覺得自己好耐冇咁真誠煮過嘢食啊，真係。 好啦，你話點啊點啦。 好啦，咁啊，今日就讲咗呢个嘅食谱啦。原来食嘅材料咧，即系对于我哋咧，即系有一个想要有嘅愿望咧，都可能有一定嘅功效嘅。 冇错。 咁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即系怀住呢个好纯真嘅心，唔好似冰雹咁 样。 系啦，咁去煮嘢食啦，咁啊，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啦，一阵间咧，一首歌翻嚟嘅时候咧 ，Wingbo 咧就会同大家玩心理测验噶咯。咁今日嘅心理测验可唔可以预告下究竟系咩嚟嘅？ 未来三个月嘅爱情运啊！ 好啦，咁啊，四只牌就会摆咗上去啊，我哋啊敏感时刻嘅专业嗰度，一首歌翻嚟 ，Wingbo 就会解答你哋嘅咧。 Get you up and going out of bed. Yeah.

哦，係啊， 係啊， 就食嗰啲番茄啊，係 啊，食嗰啲 金黃人， 係啊，漢堡扒 啊，咁樣咯， 係啦， 我同你一齊整漢堡扒不如， 你得到你想要嘅嘢啦，唔想太貪心， 我而家唔敢再同你食嘢啦，永寶， 我請好多嘢你食㗎， 而家我哋驚開始， 有目的㗎， 好啦，咁啊，第一隻牌就解答咗啦，到第二隻牌 B 啊 ，B 咧就係對夫啊，代表啊，最近愛情運都好似冇乜進展啊，好似原地踏步咁樣， 嗯， 咁所以咧好多嘢就好似啊。我喐唔到，系因为我根本冇对象，或者我根本唔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 嗯， 但系如果有对象嘅，你抽到对夫咧，就代表哦，两个人之间真系闷啊。 嗯， 要搵啲新嘢玩，可能买部新嘅游戏机翻嚟又得，或者搵去行下山，总之搵呢啲新嘅活动去做， 系 令到大家咧有一种新嘅感觉。 嗯， 咁抽到命运之轮嘅 suggestion 咧，就代表喂唔系、哦，其实你哋两个之间都仲有啲隐藏嘅危机系未解决嘅。 嗯， 所以呢只牌会提醒你，喂有啲嘢可能真系。不如令到大家开心啲，先慢慢从长计议。 嗯， 嗰啲譬如价值观啊，或者大家嘅睇法唔同，咁点样去 adjust 好啲，咁会帮到你嘅。 嗯， 咁最后啦，我会 suggest， 因为零同十系呢两个牌嘅数字，咁其实个零好重，咁即系话对方其实而家今日可能佢都系考验紧你对呢段感情嘅认真程度，所以其实喺付出方面都可以。真系企喺对方嘅立场睇多啲咯。 好拣 C 噶啦。 好拣 C 咧，就系、是、抽到前路茫茫嘅隐士，咁、就即系代表好似我点样行我都唔知道， 嗯、 对好多嘢我都唔清晰。可能你喺一段混乱嘅关系里面， 嗯、 大家唔知道其实大家想要啲乜嘢，所以唯有 keep on going 啦。咁、 嗯、 最后咧就帮你抽到只 suggestion 系魔术师，魔术师就系对方话事、 哦。 所以你首先 哇最灰啲啊，前路茫茫，跟住之后仲要对方决定， 冇错。所以你要做嘅嘢咧系扮弱者， 或者等咯，系嘛？ 嗲啲， 佢可唔可以主动出击啊？即系嗲冲去嗲，哎呀咁样。 你呢句唔系嗲， 呢句俾人中 啊！好另类啊，呢个嗲。 系啦，呢个嗲真系嗲我都唔掂啊！ 我冇听过人哋嗲，哎呀！ 你听众睇唔到我个样啫， 但系好嗲嘅，你幻想下。 咁咧，其实咧就会建议嗲啲啦，真系譬如或者着衫性感啲，令对方会主动出击啲， 哦，勾引佢， 系啦，咁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嚟嘅。 系，好到莫你拣嘅 D 啦， 冇错啦，嗱，拣 D 嘅朋友咧，其实抽到一个宝剑六啊， 系 代表对方其实都想同你继续行落去嘅。 嗯， 喺某程度上嚟讲咧，佢希望佢同你之间可以坚持到。 嗯， 所以呢只牌系叫诶继续坚持啦。虽然我未知道大家点坚持，因为仲磨合紧。 嗯、 但是坚持唯一是出路来的了已经。 嗯、 那到最后呢就有金币四啦。咁、嗯、帮你 suggestion 呢就是好似你自己要戰定底囉。即係我知道我哋之间有问题，我知道係我要坚持对方先会坚持，我都清楚知道。 嗯、 但係喺呢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做嘅呢就係俾多对方多啲之后你諗緊啲乜嘢。 嗯， 或者你打算点样行。咁等對方適應你嘅步調，咁呢、 嗯、 段關係會好啲咯。 好，咁啊呢個時候啦，咁啊 Rainbow，、嗯、你會唔會講埋十二星座運程俾大家聽啊？ 當然會啦。 好啊，咁就喺呢、這個四月二十七號呢一個禮拜啊， 嗯嗯、 究竟十二星座運程會係點嘅呢？ 好，咁咧首先就係白羊座啦。 嗯、 白羊座嘅你咧要努力啲啦，因為你嘅魅力咧未得以展現啊，咁你要等大家見到你嘅魅力先得啦。 嗯， 金牛座咧就系、是、得到好多嘅成功感啊，所以慢慢咧会变得越嚟越好嘅。 嗯， 双子座就要坦荡荡咁同人哋沟通啦，接受多啲人嘅意见。嗯、巨蟹座咧就尽量避免自己犹豫不决，特别对爱情方面。 系 狮子座嘅你咧要有目标先会快乐，所以谂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 系就好似你煮餸嗰阵时间， 冇错， 谂住佢。 哦，真系好努力谂，谂到手汗都出晒噶。咁跟住呢處女座就係你要睇清楚前面呢個人適唔適合你啦。 嗯， 究竟你繼唔繼續想行落去呢？ 嗯 嗯， 天秤座嘅你呢要重新調整自己嘅工作同埋心情。 嗯， 天蝎座呢為你嘅口才真係好唔錯喎，所以會越嚟越得到你應有嘅機會。 嗯， 人馬座攞出自己嘅決心，知道自己想要乜嘢。 嗯， 山羊座呢就係將所有氣氛都整好啲， 嗯， 自然所有嘢都會一帆風順㗎啦。而水瓶座咧就缺乏咗热情同埋行动力啊， 嗯， 双鱼座就变得有耐性， 系咁啊 ，Kitty 最多嘅就系耐性啦， 冇错， 系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对阿 Rainbow 嘅耐性都已经足够， 我哋都俾咗半个钟头佢嘅。 系啦，你继续整嘢食嘅时候，我哋都会谂谂噶啦。之后 你想食咩啊？整俾你食啊？ 唔使啦，你整俾你爸爸食得噶。 系啊，今日多谢晒 Rainbow， 拜拜。 看到漆黑中的镜，时空与一刻反转，恨爱亦自动复原，矛盾亦。是在并存春去，心中的黑镜前生，这世也未完遇上，爱上就是缘，离去方可走得远，尘世上通通学是已清算，人在世转个圈。这个影孩人转眼已学行再一轨，偏偏剔躺霎眼长大，年去再老迈又偏心界，错黑白，错有错着地球里兜圈，怎么解释毫无定理，去到最后人放松了，过去只懂得苦怨，如今终于懂反转，就似要破镜复原，如要将 是黎曉陽的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黑鏡，轉個頭十二點鐘新聞之後就會有師兄祠堂的了，有沒有掛住我老領？好啦，我知道你有的了，好啦，不跟你說了，不會開咪給你的，拜拜。